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我是梁东。依然有请的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素问·金匮真言论》第四啊，北风生于冬，病在肾，疏在腰骨， 就讲了一句话。 对，讲了一句话。今天呢，我们再开始了，讲中央为土，病在脾，疏在脊，脊梁的脊。嗯 嗯，我们说了很多风，东南西北风。嗯、 对， 那个中央刮什么风？ 对，你看它的这个中央就比较风了。你看前面的是什么东风、西风、南风、北风是吧？ 嗯， 到中央，它中央就没有风。 中央有旋风。 对哦， 这中央为土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这一年啊就不刮风。嗯，就没风。 对， 大家说啊，风这么不好，那没风是不是好？不见得，风是能生万物，也能害万物。我们说它对身体会有害，但是没有风 那也不行， 出问题了。什么问题？你看非典那年，北京每年都春天刮风起沙尘暴，非典那年一点风没有，一次沙尘暴没有，所以它就湿气就起来了。 哦， 湿气就大啊。所以就给人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危害。所以中央为土呢，好像是东南西北风它都刮不到，但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呢，它就会造成一些脾胃方面的疾病。脾胃方面什么疾病？ 他说的是病在脾，疏在脊嘛。对， 病在脾呢，就是说没有风的推动了，这人呢就会吸收了很多不应该吸收的东西，造成人体这种负营养化。你看我们现在江河湖泊， 嗯， 都是什么生了很多水藻啊，长了很多这种水葫芦，富营养化。为什么？没流动，流动不起来。 嗯， 这个中央的话呢，我们讲东边是肝，西边是肺，南方是心，北方是肾，中央呢是指我们的脾胃。脾和胃呢它有两个功能，胃是主消，吃进东西它把它磨碎了，大的变小了，冷的变热。脾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大家都认为好像脾主运化，这是个误解。脾是什么？太阴。什么叫太阴？ 太阴湿土。 太阴湿土。太阴啊，阴是什么？阴 收藏嘛，往里收嘛。 阴在内，阳之守也。它负责什么？收藏。收就是说老公挣钱了交给谁？交给老婆。老婆在那儿管家。 对， 它叫太阴。什么意思？ 非常非常 大管家婆、 哦、 啊，是一个这个非常具有这种看家护院本领的一个人，他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很多东西就收敛进来。我们为什么说肝木去克脾土呢？ 对， 肝的东风一起来就说，哎，你收那么多破烂留着干嘛呀？赶紧卖了，腾出地儿来了。 对， 但是这个东风如果不起来，或者肝木对它没有推动作用的话，它就会不停的去攒东西。举一个自然界的现象，沙漠。 对， 我们现在都说沙漠化，沙漠化怎么去控制沙漠？ 植树造林嘛。 植树。树是什么？ 肝嘛。 木。 木嘛，对 吧？沙漠这种沙土，土这叫木克土。 对 啊，你植起树来把它固定住。 黄土高原就这样嘛。 哎，不让它四处去蔓延。 对， 所以我们说湿衣服湿了挂出去晾干， 嗯， 它靠的不是外面的那个温度把它 烘干 烤干烘干了、嗯、它是什么？ 吹风。 风把它吹干了。 对，以前咱们小学时学化学说过嘛，它这个分子啊它是流动的，水分子流动嘛，这个你风一吹呢水分子就流动了，所以就是就算温度不高它也会干，就是这个原因。 哎，你这广院是文科还是理科？ 哎，这初中学，这初中学。 初中学。 这个初中学，初中学。 所以这个冬天你把一件衣服挂出也能干。 对， 为什么？它有 风 啊。所以中央这个湿土呢，它位居中央，好像占便宜也吃点亏，就是那个风气它流动不起来，就容易让人产生什么，现在出现什么高血糖、 糖尿病、痛风这种 高血脂 啊， 就是什么，还有很多人出现过敏，其实就是吸收了很多多余的东西、破烂东西留在身体里面， 肝气不舒 往出排， 肝气不舒， 就是说没风，没风推动它。 哦，原来 是这样。这些人哎，这些人还会出现，因为脾胃是在中央，如果我们治他的腹部的话呢， 嗯、 我们会取任脉。 嗯， 在他后背呢，他说病在脊， 病在脊。 他的我说上期节目我说了，整个脊柱、脊椎一共有24节、 对， 那就是说治疗这些风气推动不了的人，或者是脾胃有食积、富营养化吸收过多东西的人怎么办？我们治疗小孩的食积有个办法， 捏，就拉背筋是吧？ 捏肌， 对，就提背筋是不是？ 捏肌 啊、哦，对， 那个肌就是脊柱的肌， 对， 它就是什么？捏起来脊柱上面那层薄皮儿， 对， 往起提，从那个尾椎开始往起提，提到这个 颈， 后项， 对， 给小孩，你说他治什么病？ 消化不良。 理论根据就在这儿。 哦，怪不得我这些年这个消化不好，就是原来我小的时候提，有我妈帮我拉背筋，现在不提背筋了，我妈说实在提不动了，背太厚肉。 对，就是说脾和腑啊，它接触的比较密了以后，你提不起来了。 对， 我的一个表弟，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我舅舅孩子，我那会儿上大学嘛，他比我小个8岁还是10岁，他就是不好吃饭，都是爹妈求着啊，你吃点饭吧，这个求爷爷告奶奶勉强吃一顿，长得又瘦又弱。后来你给他开药，那会儿咱大学还没学好，还不敢给瞎开药。后来说我学了一招捏肌，摁倒在床上，兄弟嘛，就比我小，摁倒在床上，咔咔咔一捏，而且还捏3遍，捏的人鬼哭狼嚎。哎，捏完以后，饭量胃口就开了，食欲大增。现在我这个表弟比我都高，1.85米， 比你胖吗？ 比我还壮。 哇，真的，有意思。 所以这个像唤醒人的脾，就触动他的阳气，让他阳气萌动的话，去调他的后面的这个脊柱。 那从正面可以，就是 正面就是任脉， 任 脉你看我们在腹部有一个主管胃的，有上脘， 对， 就是在肚脐上面7寸， 对， 有中脘，肚脐上面4寸，还有一个下脘，肚脐上面2寸。这上中下脘是分别负责胃的入口、胃的主体和胃的出口。所以你要调这个胃，人的就是不想吃饭，或者吃了就膈应噎在那儿下不去，所有的胃病你去调这个地方。调脾的话呢，脾的在肚子上呢有个募穴叫章门，章门就在我们的第11肋骨的游离端的端头 啊， 这是治前面。但是早期的脾胃的消化不好，早期的人的病啊都表现在哪？ 阳面嘛，就朝背面，对。 但是现在找我很多的病人 应该都到阴面去了， 都到阴面了。 哎，有很多人呐、说腹中啊有那个结块啊，你摸得到的，按下去还挺疼， 到医院又查不出来。 对，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什么东西啊？ 中医专门给他们起个名叫真假积聚，真假积聚，两个词，真假，另外叫积聚。 对， 聚是什么？是一口气。 对， 哎，聚了，就是聚散离合， 聚散离合 聚的也快 啊， 就是我们说这个土匪笑聚山林， 对， 他一口气临时聚在一起，然后就散开了。 对， 这个好治，你给他点个穴，他可能打个嗝放个屁，他就没了。 通啊， 这个聚，这个聚相当于我们说的那个真假的假，你看他就像那个真假的那假，他是假的，你那儿有个包块，他不是长癌了，不是长肿瘤了，他是什么？也是气血。留到那儿暂时不动了，就好像暂时堵车了。 对， 你一给他点穴开了。 嗯， 但是那个针，还有那个肌，就是什么有形的东西了。比如说，女人长了卵巢囊肿、子宫肌瘤，有人长了肝内血管瘤，有呢肾里面有了结石，这些都是在他本体或者在他周围形成了坚硬的一种包块，这个就比较难治。 嗯， 但是就是难治。中医也能早期发现，因为有些病啊，这些病它没变成额外的肿瘤之前，现代医学不认为它是个病。 对， 你比如说我们手长一冻疮啊， 对， 它是不是还是你的肉？ 对， 但是它是又冷又硬的一块肉，是吧？还疼。 嗯， 你怎么办？你通过用药或者扎针让它变得软了，让它变得热了， 嗯， 让它变得什么气血通畅了， 对， 它又恢复正常了。 对。 那你说他在冻疮那阶段他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的积聚，或者叫真假。 哦 啊，我们经常说一个人胃啊，一做胃镜，你胃没事儿， 他就看到胃的那个形体本身，他没看到胃的蠕动，就好像一个员工，我人来上班了，人在这儿呢 啊，天天上 QQ 啊， 心在那儿呢，对吧？ 对， 出工不出力啊， 对， 对不对？出工不出力，中医认为就气上有问题了， 嗯， 这已经是身体有问题了。但是从现代医学来看呢，哎，没事啊，这人来上班了。 他真的发现有事了就晚了，其实。 当他发现出问题了，那已经是大问题了，而且很多人就是已经不宜晚乎， 嗯， 已经晚了。 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国学堂，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刚刚回到国学堂，有请这个徐文兵老师哈。刚才呢，徐老师讲到啊，在我们的肚子里面呢，有真假的这个积聚，是吧？ 嗯。 有些呢说这个气啊，你拍片子也看不到，摸下去呢可能有一点点肿块啊，也是硬的， 嗯， 啊，使劲摁呢还会疼。 对。 前段时间呢，我在北京啊，碰见一个所谓的回族的一个疗法，就是从云南过来的，叫马老师啊，他就捏肚子，一捏，我真的肚子里面很有一大块的东西啊，他刚把你排开之后呢，你觉得很顺畅，肚子都是软的，否则的话呢，你看都是硬的，摁下去那个肚子都是硬的。 好像新疆还有一种疗法叫提脖气 啊， 有这种，他是找那个主动脉搏动的那种异常， 对， 他认为你很多病其实就是。二心脏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有个辅助动脉， 它 也在跳， 对， 它的搏动出问题，这其实都是我们古人的这些医生的这些精华智慧之所在。 嗯， 所谓能治胃病，就是它当它出现功能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或者帮它解决了。 嗯， 就好像一夫妻已经出现这种言语冲突或者开始打冷战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哦，这气上有问题了， 对， 赶紧帮人解决。你别非要打出拿出证据来啊，出现了什么轻伤啊，拿出证据，那会儿呢已经不可收拾。 对， 先从气上帮他调。 所以说有人说这个叫为之气结啊，就比如说，会不会这肚子里面这些东西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呢？ 太有关系，愁肠百结，心有千千结， 对， 肝肠寸断，这些都是什么？ 肝肠寸断是指什么？ 肝肠寸断是一种悲的感觉。离开了 啊， 悲是分离的那种感觉。 对，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嗯， 这不就是相思，害了相思病，伤了脾胃，吸收不好，然后开始体重下降。 对，以前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说如果一个人有屁啊，他没放出来的话，他肚子里面就老窜来窜去，最后反而形成气了，对不对？为之气， 他要串来串去还好，就怕他停在那个地方不穿了。 哦，对， 就在那儿笑聚山林，接再聚一帮狐朋狗友，就形成一个什么无形的气，形成有形的结。 啊，因为现代人跟古代人不一样，以前在山林里面，就在大家都在山上的时候呢，随便放个屁呢也是很自然的。现在办公室里面你也不能，在电梯里面尤其是吧，那就很多人呢，其实这个功能在退化。我发现 这个，我发现啊，就是身体里面的风， 嗯。 在逐渐的少。 对， 什么叫风？英国人管放屁，就是英语说放屁，你知道叫什么？ 叫什么 ？Pass wind。 Pass wind。 wind 啊，风嘛， 就是风 啊， 哎，很文雅的说法 啊。 现在人这个已经没屁可放，为什么呢？很多功能该蠕动，它不蠕动，这屁是在蠕动中产生的。我治很多你刚才说这种真假积聚的人啊， 嗯， 心有千千结的人，愁肠百结的人， 嗯， 啊，心肠。硬如铁，坚如石，冷如冰的人， 嗯， 他最早都是一口气。当你用一些药，温热的药把它化开。当你，我现在是每个人基本上都要扎针， 嗯， 现在已经有人评论我扎针叫稳准狠， 嗯， 不由分说， 嗯， 我的病情还没描述完呢， 嗯， 你的针已经扎我肚子上了， 嗯， 我心说你那肚子告诉我的信息比你告诉我的信息要多得多， 嗯， 扎完针吃完药以后，你知道这人最大表现是什么？ 屁多了。 我最早是一个法国病人，法国大使馆的一个老太太， 嗯， 找我看病。复诊的时候，她说 ：“Dr. Xu, you make me embarrassing。” 哦， 就是让你让我这个特别不好意思。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得在办公室没法待，我不停地得上厕所。我说我的药没让你拉肚子。她说不是拉肚子，是 pass wind。我一听啊，是放屁。 哦， 为什么？老太太法国人很优雅， 对 啊，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下放屁。只好到洗手间去放屁， 嗯， 放了一个时间很短又回来，但是下一个又来了，所以在不停的上气着。我说那怎么办，那就别放了，把它憋回去啊。不不不，还是放吧。其实就是把他那些淤结的东西，他最早是一口气， 对， 当他还原成呢，形成结块，你把它还原回去， 对， 他还是一口气，让这口气出去，那个结块呢， 对， 没了。我治了很多病人，我治一个痛风的病人 啊， 那哥们儿练过那个摔跤还是练过拳击，浑身全是腱子肉，但是全是死肉，肚子冰凉。我给他治，我说你这寒气太重了啊，你得把他这些寒气给他化掉。结果那哥们儿就开始放屁，他搞旅游带团的 啊。 他那天给我回来复诊说，徐大，我今儿数了数，我今天放了108个屁。我说你还真数了。他说这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啊。他说我就没想到我身体里面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这种屁都是什么恶臭。 但是你想想，他幸好放出来了， 哎， 要不在肚子里面那多可怕， 是吧？他要变成那种邪恶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身体会想出一些邪恶的念头？ 对， 我个人认为，这些邪恶念头背后都有一种邪恶的力量，或者一种邪恶的气。 比如说， 比如说就是这种屁，这种恶臭的屁 啊， 他放出去，突然想刚才那个邪恶念头就没了。 任何的意识形态问题都有生理基础， 都有生理基础， 所以叫做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是吧？ 对对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刚才讲到中央为土，病在脾，疏在脊，哈，继续往下。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 春天容易刮东风， 对， 这个东风呢容易伤肝，鼓舞起肝气，而过多的肝气呢，它会表现在人的颈项上面，如果颈项这个防线又被冲破的话呢，就会直接冲上头，所以春天很多人偏头疼发作。你知道偏头疼吗？ 我听说过。 偏头疼发作之前啊，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表现，第一，突然嗅觉变得极其敏感。 是吗？ 哎，就闻的味道，我以前说那个心气内动的人 啊， 就能听见很多声音。偏头疼人发作之前，上面就是人的这个五官 啊 变得特别敏感，第一表现就是闻，就是一点点奇怪的味道，特殊味道他都能闻得见，包括你刚拖完地 啊 那种水的那种腥味他都能闻到，更别说你这儿撒点香水什么的。 对 啊，另外就是眼睛极其敏感，这些偏头痛之前发作之前，这些人马上就要关窗户，因为他受不了外面正常的那种光对他刺激，一定要把他这个就是门窗关得严严，让自己处在黑暗当中。另外呢就是耳朵开始响， 耳鸣啊， 对，所有这些感官为什么变得特别敏感， 心神外郁，是吧？ 因为气冲上来了。 哦， 你想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气的鼓舞支撑的，它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所以就偏头疼。偏头疼现在人都说什么三叉神经疼啊，从物质上去找原因，中医认识比他深，从能量上找原因。 那如果这样的话，是把气往下引，他就不疼 了。哎，我们说过，肝起于脚大拇哥， 对， 是大拇指和足第二指的中间。那有个穴叫什么？太冲。 对， 肝的第三个穴，太冲了。 对， 什么叫冲？怒发啊，冲冠，所以那个穴一定要给它往下扎，卸掉它。另外呢，肝和胆不是互为表里吗？ 对。 在那个脚趾的第四五中间，那是我们足少阳胆经。那有个穴位叫足灵气啊，灵气，灵是光灵的灵，气是那种哭泣的气，扎这儿有点疼，会让人掉眼泪。为什么叫灵气？头上有个灵气，足上有个灵气，就能够缓解他的这种偏头疼。 那左边偏头疼右边偏头疼有没有不一样？前面后面不一样？ 偏头疼只是左右啊，前后啊 都不叫偏头疼，是吧？ 不叫，左面的偏头疼偏于淤血，淤血重。右面的偏头疼偏于什么？气，就是气太旺。中医有句话叫左血右气， 对， 一面是血一边是气，很多人左半身右半身感觉都不一样。 对， 有些人出汗，左半身出汗右半身不出。有些人说我左半身发麻右半身不发麻。还有我见到最奇怪的一个病人，他说我左半身是女的右半身是男的。 这个玩的有点深了，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左边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啊。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好，继续回来。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是和徐文兵老师这个一起来学习。刚才讲到，有些人呢，这个左右这个气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觉得自己左身是男人，右身是女人。此话怎讲？ 其实老天爷赋予我们有两套系统， 对， 都在身体里面，就看你启动了没有。 对， 很多人就启动了一套，然后一生就是男人的生理、男人的心理， 对 啊，男人的行为，很多人同时启动两套。或者有些人启动了一套不属于自己的、跟自己生理不符的那套系统。 嗯， 我看到很多人也想变性。 嗯， 就身为女儿就想做男人。 对， 就死了就想做男人。 对， 那就去做手术。 对， 有人是身为男人就想做女人。 对， 啊，还自宫。 对， 这说明什么？身心的分离。 嗯， 啊，我们治疗很多疾病呢，其实他不是跟别人打架，也不是跟细菌和病毒打架，他自己内心在打架。 两个我， 两个我。一个是后天的我，一个是先天的我。有的人是同时把先天两个我都启动， 哇， 这就很痛苦。这种病是最难治的。 你刚才讲的那个左边是男人右边是女人，他怎么体现出来呢？ 没有，他就这么描述的 啊。 他经常两个人自己还在身体里面对话呢。 周伯通 后来这个人去住精神病医院，我还治不了这种病。这需要古代人能有调神的那种大师， 嗯， 能治调这种神啊。 有一部香港电影啊，叫《神探》。 神探 啊，这部电影呢就讲有一个警察，他能看到不同的这个人身上的鬼。他说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鬼。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个比喻，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很多个我，这倒是真的。 对啊， 对吧？ 有些被你，比如说你心气或者心意比较弱，容易被洗脑，容易被暗示， 对， 容易被灌输的。所以我们想让人找回自我。唤醒人体这种自愈或者是自我修复的本能， 嗯， 其实就是找回你那个真我， 嗯， 不要受外面那些事情的干扰。 对，刚才讲到故春气者病在头，嗯， 哎，病在头，这种肝气啊往上一顶的话，一个是容易出现偏头疼， 嗯， 还有你刚才说前后疼， 对， 前面前额疼一般跟胃有关，足阳明胃经走到这儿， 嗯， 后脑勺疼跟肾， 膀胱和肾。 哎，膀胱和肾有关 哦， 主要是膀胱。我最近治一些病人，就说他们小时候怎么伤害自己。 嗯， 他们那会儿就是参加少体校。 嗯， 少体校呢就是练出汗，然后呢有好吃有好喝，好喝你猜是什么？冰棍、汽水随便吃。他跟我形容，我治这个人特寒，大概用了一年时间才把他身体里面的寒气给他排完。他说我那会儿吃冰棍吃到什么状态，我说你是不是吃到后脑仁疼，就那种感觉，就冰到那种程度。所以后脑勺疼你去治他的膀胱和肾， 嗯， 前额痛我们叫阳明头痛，你去治他的胃啊，我们用白芷啊乌珠鱼汤去治。后脑勺疼就得用什么细辛啊这种羌活一些入肾的药， 嗯， 这些就是气往上冲，在春天表现这些症状，头面部这些症状你去治他的肝，这和东风起来有关系。 那有些人不是春天痛，夏天 啊 秋天痛，那怎么回事呢？ 那就分析一下他是不是内风，是不是他内部的肝气肝血过旺，对不对？我生一口气有怒发冲冠，帽子都顶起来了，眼睛都瞪红了，那是不是你内风起来了？这黄帝内经给你说一种普遍现象， 嗯， 至于特殊现象呢，举一反三，自个儿去悟。 哦，明白了。 嗯， 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 嗯， 脏和腑怎么区分呢？ 脏是我们讲，脏是五脏，腑是六腑。 对， 腑是属阳，它是对外开放的。 对， 我经常说嘛，你从嘴里探个钩子，你能摸到的东西都叫腑。 嗯， 在这个腑和皮之间，就是我们内部有个管道，外面有个表皮，中间这个腔子中间的这套东西， 嗯， 跟外面不接触的， 嗯， 都是脏。 哦，是这样的。 对，所以我们说肝、心、脾、肺、肾，这是脏。从开始胃 啊， 小肠、大肠、膀胱。胆，还有我们讲的胰腺， 嗯， 胰腺其实就是包括我们中医的三焦里面， 对， 这些都属于腑。 那以前都说五脏腑是对应嘛，对吧？肝胆相照啊， 嗯、 或者是什么啊，小肠这个与 心、 啊、与心啊，对吧？那 就是一个在里，一个在外。 那五个六个，那哪一个是多出来的呢？ 三焦， 三焦， 三焦对心包。 哦，三焦对心包。嗯， 没多，都配的，配的挺好。 啊，下 铁锅自有锅盖盖，男人自有女人爱。 嗯 啊，老天又配好了。 下气者病在脏啊， 下气者病在脏呢，就是我们对刚才说那句话，夏天呢南风起来、 嗯、 热风起来， 嗯 啊，容易伤到人的心包和心，表现在什么？胸胁。我讲了，肋骨包裹的是我们的身体里面最重要的脏器。 嗯， 这时候呢热气起来以后呢，为什么我们不怕伤寒，怕温病？ 嗯， 因为这个热气啊，它直接就入脏。伤寒吧，以后你不是跟郭老师讲伤寒论吗？ 对， 寒气它从脚下起，它先伤什么？太阳、膀胱，先伤的是腑。 对， 然后呢，少阳、阳明。 对， 然后才开始入脏。这个热邪啊，南风带来这种热风啊，热邪，它直接就伤的是脏。先，你看，温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你看，先伤的是肺。然后马上跑心包，然后呢直接就伤心了，就出现什么神昏沾雨出血这症状。 中暑算不 算？中暑是又是热又是湿。 哦， 两个搅和在一块儿。 所以你看那些有一些比如钢铁厂的工人， 嗯， 他们要是真的受伤的话，那就是就 钢铁厂的工人除了要喝这种酸梅汤、绿豆汤，还要补很多的钾和盐，他们出的汗太多。 最近好像像北京很奇怪哈，北京这次夏天据说是最热的一个六一儿童节了。 北京今年啊，就是挺有意思，老有点风。 对， 老有点风呢，所以北京出现了高温，但是不是那种闷的天气。 没有，感觉特别害怕哈， 啊、 特别难受。 嗯， 夏气者病在脏。 嗯，病在脏 啊， 这就是我说夏天容易出现的那些温病。 那现在这一次这个猪流感算是这个脏病吗？ 猪流感我所觉得不是脏病，它是个湿热病。 湿热啊， 湿加上热，它属于脾胃病，伤在脾。 哎，说到今年是属于这个土不及之年， 土不及，脾胃功能差。 对，所以今年是这样的哈， 少吃点肉啊，少吃点海鲜。 对对对对对，秋气者病在肩背。 哎，秋天西风起来以后呢，肃杀之气起来，容易伤到人的什么肩背的阳气。上次我们说了，就是肺呢，它的疏在肩背。这个肩背啊，我们说这个肩胛骨把人包裹得很好。 对， 我上次讲了一个，就是第二胸椎旁开 1.5 寸那个穴叫风门。 嗯， 风门下面叫肺腧。 嗯， 还有一个穴也在我们的后背肩胛骨上，那个穴叫丙风。 嗯，哪个丙哪个风啊？ 带丙国的丙。 哦，丙辰的丙。 哎，丙辰，那个丙其实它是个象形字，就是手里抓了一把禾苗的那个意思。 对， 所以很多这个英文书直接把这个丙风穴就翻译成 grasp the wind。 嗯， 就直接把这个风给抓住了。那个穴挺有意思，也在肩背上，它属于小肠经。 嗯， 它在我们这个肩胛骨上面有个小横梁叫肩胛冈的上面。 嗯， 我现在用它治疗一些很多办公室人，就是这种颈肩综合征。 对， 肩背疼啊，什么稍带点也治点颈椎病，这是个丙风穴，特别对这种受了西风啊伤在肩背的人特别有效。 我发现现在很多女青年呐，都有这个肩背疼的问题。 嗯， 四个人好像就是说都不，夏天都得干一张毯子在那个肩背上面。 肩背疼啊，一个是伏案工作，再一个就是现在这空调， 嗯， 特别讨厌在哪儿。就是 从上往下吹， 头上往下吹，它不管是从边上吹还是从底下吹，反正它都是在吹。 嗯， 只要吹它就是风。我看我博客上有一个朋友留言，徐大夫，你的意思是空调吹空调不对吧？是不是那个就是正常我们40度外面40度，我们待在这26度，有空调制冷房间里？对，我说有道理，空气流动起来，北风那个吹和凛冽的冬天里面没有风，在东北待过人你都知道，那白毛风一刮能把你冻死，它就是冷干冷，没有风，没有流动，还伤人不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躲那个风口，特别是很多人什么睡着了还吹着风， 嗯， 开着电扇或者是什么开着空调， 现在是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了啊，发达到能人造贼风。还有一个我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风跟风真不一样，你拿扇子扇的风和那个电扇吹的风还有那个空调那个风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到底这个电风扇吹的风和人肉波动风有什么不一样呢？稍事休息回来一下啊。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讲到这一个春气啊、夏气啊、秋气。刚才呢讲到了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那到底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因为它的发策源地不一样。你看古代皇帝往那儿一坐，边上有俩宫女 啊， 那个风，我觉得那就是柔和的风， 拖着两个肉馒头啊。 那是两个人制造的风，这个机器制造的这种风啊，我老感觉作为一个敏感人，感觉我老觉得它是什么，生硬、粗暴。然后就是好像蛮不讲理，直接就往你身体里面钻。 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很多人现在不是买房子，这个厕所就主卧里面都带一个厕所吗？这个厕所不也有那个冷风机吗？这也很冷吗？好像我观察到哈，很多人的病呢，都跟家里面这个主卧里面这个厕所有关。 对啊，你为什么本来在屋被窝里热哈哈一个热身子，然后突然跳出被窝钻到那个冷飕飕的那个厕所里，很多人就这么落的病。古代人是用张他那个架子床， 对，一个大帐子， 大帐子，他大帐子里面有个马桶，马桶这个密封性很好，他不用出去， 那不会很臭吗？ 它密封性非常好。 不过我觉得这个如果家里面啊有个床足够大，有一个很好的帐子围着呢，那真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有安全感。 我将来发明一种床啊，带静电屏蔽功能。我那个端午节我们去上延庆山上去采艾的， 对， 我发现在那个远离城市那个地方，一到九点来钟我就困了。 哎，有这种情形。对对对， 那个自然界那个能量吧，就把你的那个精气神影响了，就让你就是想睡觉。可是你回到北京，你走在这灯火阑珊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面，莫名其妙你就亢奋，你就不想睡。 对对 对, 对， 就老想着，哎呀，谁给来电话，或者我给谁打一电话， 对，出去喝一杯， 出去什么喝一杯呢，还吃个宵夜，你就躁。这种无形的这种电磁波或者光污染，还有这是莫名的那种人气对你的影响，对人影响太大了。可是在那个深山老林里，居然你就到了，我们还说开篝火晚会呢，烤完篝火我们都在那儿烤了烤后背，因为那儿比较离一个湖边水库近，有点湿，我们烤完背，然后大家就纷纷的 表示困了， 表示吧嗒那个机关被拧动了，都会睡觉。 对对对， 第二天凌晨五六点钟，莫名其妙的，不用，那儿也有鸡也有狗 啊， 大家都醒了，满山遍野我们又去采药去。所以你在那种纯自然的环境下吧，你受自然这种力量的控制。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人造的城市当中吧，你就被这种虚伪的人为的东西干扰。所以我说我将来建一个静电屏蔽床，怎么建啊？因为我们原来我在医院工作过嘛， 对， 我们医院有个脑电图室， 对， 它对那个电磁波信号特别敏感， 对， 那个机器放在哪儿？放在一个铜丝织的一个网里面 啊。 大家都知道静电屏蔽啊，有一个铜丝金属网往这一照，你那手机放进去收不到信号，收音机拿进去收不到信号，所以外面的电磁波就给屏蔽掉了。所以人，我建这么一个床， 绷得跟鸟巢一样， 鸟巢一样，包括那床底下也给它铺一层金属丝， 会不会有问题啊？ 我觉得在那里面睡一觉绝对好。 不过你说到这个地方啊，就我想起来，很多人睡觉的时候把电话放在床头，这个非常非常不好， 伤神 啊。 但是很多人公司领导要求24小时待命啊。 要不然不给报销手机费。 不是，要给你开了一个重要的事儿，你叫你没到，找你找不着啊。这也是生活所迫， 不容易啊。 不光是对生理上感觉那个风不一样，心理上感觉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跟你讲故事啊， 哎， 这是我亲身经历。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吧，有一部分同学先富起来， 嗯， 都是干嘛富起来？去卖药。 对， 我有个同学人先富起来了，所以呢，人家买了房子，然后家里面装修安的是空调。 对， 有一次我们哥几个聊天，我这个朋友对我特别好，就是我比较落魄的时候，人家还挺照顾我。我们俩聊天，他说这有一天他还特感慨，他说这个女人啊太难琢磨了。哟、 啊， 我说你又有什么故事 啊？ 他说我们家那个空调，那会儿空调挺贵的，不像现在便宜了 啊， 一部空调可能也上万块钱。他说我给我们家新装修的房花多少多少钱，安了三部空调，我老婆连句话都没说，就丝毫没有感激之情。他说那天吧停电了，我们俩人在屋里待着就热。我然后拿起扇子就给我老婆扇扇风，结果我老婆感动的差点涕泪交流。 不一样，这情感上的东西不一样。 你看看， 对， 他花钱装空调吹的风，凉快不凉快？凉快。爽不爽？爽。哎，就不如这个人拿扇子给他扇扇风，你说打动人的是什么？ 嗯，还是后面的这个动机。 哎，你看这就是他说这个故事，我就对我就影响感触我挺大。我说啊，劝大家， 嗯， 夏天凉了，静静的待一待啊，自个儿拿个扇子扇一扇，或者给自己身边的人扇一扇，比吹空调要好。 哎呀，这你知道，你说起这事儿，让我想起来童年时候那种大葵扇哈。 嗯。 哦，这个我觉得这是很让人感觉很幸福，拿着那个大葵扇。 这个我分析啊。我走在路上看每个大楼， 嗯， 都挂着一个空调，什么一个空调， 好几个， 每个大楼的每个窗户下面都挂一个空调。 对， 我就想起一个成语， 什么？ 以邻为壑， 啊， 就是发洪水了 啊， 我把这个挖个沟，把那个洪水引的旁边邻居家去， 对， 就害别人。 对，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1984年我们入学。 嗯， 上大学我们是七个大小伙子， 对， 一个屋 啊， 那一个屋也就十几平米啊，因为我们是上下铺。 对， 我们就在北京啊， 啊， 七个大小伙子那么一个屋，我们屋里没有任何空调，没有风扇，我们就过来了， 阳气还那么壮。 哎，这个说明，第一说明我们阳气壮，我们肾的那个制冷功能好。再一个说明什么，在那时候的北京就不像现在这么热，就不像现在那么燥。当时什么状态 啊？ 当时二环路刚修起，三环路还没贯通 啊， 城市里面没有那么多汽车，没有那么多喷着毒物热气的汽车，而且那会儿经济还不发达，人们家里还没有条件装空调。 对， 结果到现在一个人待在一个大屋里都燥了不行。为什么？家家都空调，家家都把自己的热气放出来排到外面，然后自己闹那么个小环境，卖了那么多空调倒是拉动内需了，结果呢造成多大浪费， 城市的 害了多少人。我突然想，如果北京这个城市，如果大家都把自己房间给空调关掉了，不用的话，或者那么多汽车不开空调的话，这个北京依然会像我20年前那样清凉干净。但是现在已经好像就是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哎，然后大家还给钱说让你们去换空调，所以就是在一种病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现在是空调下乡， 对，还要去把那个宁静的农村给它干掉。 其实农村不需要，有些地方真的不需要空调的。 你看我老家大同， 对， 大同的地势要比北京高出大概800到1000米， 对， 就相当于你爬上一个山，所以大同是一个避暑胜地。到大同啊，一个是干燥，一个是凉快。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哪儿说什么有蚊子，或者是需要开个电风扇，别说空调，我们电风扇都没有。但是现在这种浮躁，这种燥热之风开始已经到席卷到大同，大同也开始堵车了，大同人家家也开始安空调了，最后空调没准都安到森林里面去。所以这叫人为的破坏，心浮气躁啊，所以人静不下来，越外面天一热，自个儿也躁，越躁啊，然后越热，越热越躁。 我记得李光耀先生曾经说过，他说啊，空调啊，可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当然，站在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上，这可能是有道理的。 新加坡那种地方，它可能需要空调，但我想，就是说，它热的地方，它有它热的道理。 对， 人是能够有制冷的功能。 对，热的地方才能产生普陀嘛，佛陀嘛，对吧？佛陀嘛，对不对？ 对， 真的，因为他热嘛，他就在那个菩提树下静坐，他就别折腾了。我有一次啊， 要给他冻死。 对，我向你汇报一下，有一次我不是去那个印度，在那个鹿野苑，就是那个释迦牟尼讲第一次讲经那个地方，鹿野苑，他那好多大树啊，然后我在那个树下坐着，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说有所谓的在菩提树下这个顿悟，你在那个地方，你不在那个树下待着是不可能的 啊，对， 你可只能在那待着， 那儿的温度太高了。 对，而且你只能静坐，然后慢慢就把自己全部的那个心神内敛，用圣经去调节。 他在那种特别，他们都说当地人懒啊、懒散啊，或者不守时啊，没办法，那种炎热状态下，真的把你的那些精气神消耗的挺厉害。那会儿只能就是 待着， 中国人叫歇晌嘛， 对， 是吧？ 对， 歇晌就是太阳最热的时候呢。你休息一下， 对， 我们说午睡，夏天要午睡一下。还有这就说我们说这个炎热对人的，他说病在脏，病在脏的这种炎热气候会影响到人的心境，就把你的心火给撩拨起来。以前看水浒嘛，头一句诗就是说闹饥荒嘛，他说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稻禾半枯焦，是吧？干旱，农夫内心似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你看看，同样一个炎热气候，人影响一样不一样？种田那些农民啊，心里面忧心如焚。公子王孙扇子一摇，天热吗？不热。所以你看看，咱们去把内心调好，外面再热不受影响。 所以徐老师，您先扇子啊，去一下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好了，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分享。刚才讲到呢，这个秋气病在肩背，冬气病在四肢。 冬气该说冬气病在四肢了。 对， 这个中医有句话叫四肢者诸阳之奔也，意思就是说身体有了额外的气血以后呢，它会往四肢走。 对， 我们说身是本。 对， 肢体呢，胳膊腿是肢体。 对， 先顾本，然后再照顾尸体。 对， 照顾 肢体 不是尸体。 嗯， 所以可是到冬天呢，如果你伤到了自己的本以后呢， 对 啊，人体呢会不由自主的会把这个阳气收敛回来，照顾自己的身的需要， 对， 忽略四肢的需要。 对， 所以很多人到冬天就开始出现什么手脚的冰凉，手脚出现冻疮。 对， 你看冻疮都出现在末梢， 这手指和脚趾那里， 耳朵。 对， 有人一下冻耳朵，你看东北人，我们冬天也戴过那种护耳。 对 啊，毛茸茸 像飞行员一样， 像飞行员。为什么？就是说身体它顾躯干的需要以后，它会忽略到四肢的需要，肢体末梢的需要。所以冬天呢，北风吹寒气重的时候呢，会让自己的四肢容易产生病痛。有些人呢会出现这种冻疮，有些人还会出现什么血栓。就我们现在说的叫坏疽。疽是病字边里面一个而且的且。所以字念疽。所以它就会出现什么截肢。有些人还会出现就是四肢的这种麻木。或者是疼痛。麻痹痛都会出现。所以这时候呢，一个是要保暖了。你别在那儿，在凡是我记得冬天凡是暴露的地方肯定被冻伤。所以要保暖。再一个呢，就是已经出现了问题呢，赶紧先治身，然后呢是额外的有阳气呢去流向他的肢体。 所以但凡手脚疼痛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肯定是气血不足，多多少少跟这有关。 气血不足有可能，气血过亢也有可能。 哎，为什么呢？ 有些人手脚心发烧。 有些人很多时候首先很多汗。 对，有些人出汗啊，手还冰凉。 这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他阳气把他闭住了。我治几个例子特有意思。我治一个公安局啊，就是预审科的一个警察， 然 后手汗。 我说都是犯罪分子应该出汗， 对 呀、 啊、对呀、啊，坦白从宽嘛。 你什么犯人就怎么出汗？他说没办法，我那把那个就是笔录那纸啊、 嗯、 都能浸透，所以我一般都是准备一个干毛巾， 嗯、 然后这个一边写一边擦。他其实就是什么受寒以后吧， 嗯， 这个阳气闭阻了、 嗯， 你摸他手吧，从外观就是内观往上是热的温、 嗯， 外观以下都是凉的啊，就阳气闭在这儿， 嗯， 然后呢，多余那种湿气它总是在不停的流， 嗯， 就好像我们阳气关不住门，你这个一尿这个大小便失禁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给他扎针灸，把这个阳气通了以后，手也热了， 嗯， 也不出汗了，很灵，就是。几次两三次，后来警察还来谢我说我现在写笔录不出汗了，我还治一个厨子 啊， 就我刚才说那个安空调那个 啊 那哥们儿的亲戚，他有一个亲戚来北京，他是个厨子 啊， 为什么知道他是厨子，他整个手都是青紫的，青紫的 啊 我们说光手凉他皮色不变， 嗯， 伤到了气， 嗯， 当他皮色已经变了发紫发青的时候，他已经伤到血了。 嗯， 可一窝那哥们儿的手就冰凉，然后还出汗。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当厨子没办法，你也不可能上来就当大厨吧？ 对， 你现在给人配菜、洗菜， 嗯， 大冬天的洗鱼是吧？就最后就落下一病根，手就那么轻。他说，我说你也没治治。他说人说都没法治。我说那将来你这对象都没法搞，那小伙还挺年轻的 啊， 人都摸摸女朋友的手，你这一摸给人吓走了。然后他听我这话的意思了，他说徐大夫你是不是能给我治，我说我给你试试吧，反正我们叫以针引气嘛， 嗯， 扎针把你的阳气引过来，给他也是扎针，扎针当时啊针扎下去、 嗯、 就看他那手 啊 青紫的手开始冒那水珠 啊， 他不是手心出汗，那刚才那哥们儿就是那个公安局那哥们儿是手心出汗、 嗯、 这哥们儿扎完以后是手背冒了小水珠出汗珠， 嗯， 然后一摸手就热了就温了， 嗯， 扎了三次整个皮色就变了， 嗯， 后来那哥们儿好好做了顿饭谢谢我，我说你不用谢我，我这是也是积累经验，这都是什么冬天或者是非冬天但是着凉了、 嗯、 病在四肢， 对， 病在四肢呢，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啊不注意这种就是细枝末节的事情，你看啊女性来例假的时候， 对， 来例假前我讲过把水把脚放到冰水里例假马上憋回去， 嗯，参加高考前都经常这种感觉 参加游泳课前， 对 啊，还有的来例假以后拿凉水或者温水一冲头，例假马上憋回去。 但是后患无穷啊！ 啊，对啊，这就是你怎么伤害身体嘛。 对， 你看现在夏天了吧？你看我夏天不管多热， 啊、 我看病我都是西服领带， 对， 是吧？我的脚总是穿着一双袜子，我穿凉鞋也好，穿皮鞋我都穿袜子。我的身体够好的，咱还是个男人、 嗯。 你看现在的大姑娘小媳妇，全是光着脚，穿个拖鞋凉鞋。啪啪在那儿走， 嗯， 是吧，然后再吃两根冰棍， 所以还有一些阿姨喜欢在家里面洗东西呢，我认识好多人啊，我妈也这样， 都是冰水 啊，所以她我觉得他们其实真的要注意，有些时候 绝对要注意，人可以无知但不能无觉 啊， 很多人就是没有感觉他手比如说麻了，我不是以前讲过一个老先生吗，快七十了还洗冷水浴呢， 对， 最后得脑梗了嘛， 对， 他是没有知觉，他不是说是他健康强，他不像人马寅初邓小平人家洗冷水一人最后通体红热 啊， 他是被麻痹住了，所以大家洗碗洗手洗衣服的时候那个水啊一定要温，冰凉以后最后就落下这么结果，最后我们说冬天病在四肢伤了肾了，你呢直接就是通过四肢让那个寒气进去以后也能伤到你的肾， 最后也是伤肾的，对不对？ 对，有些人就从此就落下这种风湿啊，风湿病，然后关节就变形，最后呢再治病。 风湿病为什么？风湿为什么会关节变形呢？ 风湿有两种，一种叫风湿，一种叫类风湿。 啊， 类风湿有自身免疫的，它跟很多很多复杂，包括心理都有关系。我说的风湿就是什么？最后它那种 我们讲的这种风气、湿气或者寒气会出现一种凝滞或者麻痹，最后呢伤到人的筋和骨。有些人说我长骨刺了，有些人呢他就会关节就会老用的话就会出现变形，其实就是被扭曲了，被邪气扭曲。 是这样的。 Yes。 所以呢咱们总结一下今天讲到啊，这个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当然了啊，刚才徐老师讲过的，就不见得是一定是春天的时候痛才会是怎么样， 普遍是这样， 还是看普遍是这样，比如说内风的问题，对吧？ 你受到热风，被热风吹着，或者是很多人说我烤火， 对 啊，很多人说我做艾灸， 对， 其实那做不好也是个邪热。很多人做艾灸以后开始就嗓子肿疼，眼睛就干，其实那是什么？南风，夏天的风伤着了， 对， 是吧？好，刚才说病在四肢呢，我们举了几个例子，都说是手。我特别羡慕那些政治家，一天要握那么多人的手。我说这个人阳气肯定挺足，因为那么多人面肯定有一些病人，肯定人的手带着病气，你摸完了以后，你受不受影响？ 哦，你说这个地方提醒了我，突然想几个事儿。你说好，很多人跑出去那个捏脚啊、按摩啊，你说这一些服务员。 那些服务员挺可怜的。 对，你看他接触那么多的病气，对不对？有肯定有病气的。 对， 他们肯定就也被接触到了。 我接触过这样的孩子们 啊， 挺可怜。他们吃青春饭，14岁左右出来，然后呢，18、19岁、20岁回去就结婚嫁人。他们有的做的比较好，老板比较仁慈，给的工资也比较高。这些孩子我见过的，有的一个月能给家里寄5000到10000块钱。就是河南农村就很不容易了。 对， 但这些孩子呢，他如果不注意自我保护的话，手脚到最后都变形，手脚，你说你脚没接触那些病人吧， 对， 也变。就这些孩子其实是吃一种青春的饭， 好可怜。 我们看到很多按摩科的大夫，或者是中医这些搞外科的，包括帮人按摩的人，有些人不会用力，不会用气，不会自我保护的话，自己手也变形，什么腱鞘炎啊，这种关节炎都会有。自我保护其实是互相的一个感染。所以我们中国人见面是什么？不是握手， 对，作揖嘛，对吧？抱拳， 作揖抱拳问候，别来无恙，干嘛就是上来就不管青红皂白就上来就伸手。 对，有一些男青年还特别喜欢拥抱，以前我有这恶习，后来发现不行，我现在一般不拥抱了。 见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对对对，哎，你说这个病气啊，我们这叫做传染嘛？像这种东西，病气其实也 这种病气其实是一种氛围，它不是一种物质啊， 对， 不是一种物质，它是一种对人的精神、情绪、情感的影响。我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那会儿我们在协和医院中医科，毕业实习，我跟的老师是郭善山老师，郭善山老师是中医科的当时副主任，我当时跟他就出糖尿病专科门诊，那一上午看下来病我特不舒服，我后来就跟郭老师，因为什么？我发现我接触从开始帮着郭老就是叫号，然后抄方子给病人嘱咐怎么吃怎么弄，我就发现跟病人接触这一下来我身体特别不舒服。后来我就跟郭老师问，郭老师就笑了，小徐你也感觉到了吧，这叫病气。 哦， 郭老人家是修炼多年，人家做医生多年，他有这种本事，我们那会儿刚出道还是个很嫩，不知道。后来慢慢接触病人多了以后，我就突然发现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是你医生的这种能量气势把病人压倒还是病人把你干倒。所以我的很多病人一进我的诊室啊，一进我那厚朴学堂或者医院堂，徐大夫本来手挺热的，到你这儿手就冰凉。哎，我说好，你这病我能治， 压得住， 我把你镇住了。可是我见过几个病人，人家一进屋我的脸就开始发麻，我还没见这个人我就知道 你压不住， 我给您推荐一个更好的大夫吧，我就不敢治。这是做医生做到一定程度以后你会感觉到。说起来有点像封建迷信，其实呢我告诉你为什么很多做心理咨询的人自杀了，为什么？没有金刚钻，别拿瓷器活， 你以为人得一个病容易吗？你知道人家背后的能量有多大吗？ 嗯， 是吧？不掂量量自己就挺身而出往上冲。 总而言之，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之国学堂》，谢谢徐老师，谢谢， 再见， 再见。